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在若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7:30，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有多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青广播 FM98.2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么刚才呢，我们的片头稍微出了一点点的问题，现在我们重新放一下吧。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0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大佐，欢迎各位重新回到我们的博虎点秋香的节目啊。 是的，没错， 这个刚刚的视频可能 系统有一点问题、 稍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但是也不会影响我们今天这个这么一档大型的青年互动交流类的这个我们俩的热情，以及我们嘉宾的热情，还有广大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的热情，对不对？ 没错，那接下来 让我听到你们的掌声。没有。 来，那接下来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吧。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您呀还可以关注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点击活力982，然后搜索我们的博虎点秋香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对，这个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您还可以，如果您在北京地界上的话，也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AM927 同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呢，这个北京青年广播同时还联合了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也即将开始，请您立即登录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以及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更多参赛详情呢，您还可以登录我们的荔枝 FM APP， 点击北京FM 频道进行查询。 是的，没错。那今天呀，我们今天请的这嘉宾呢，我好喜欢他的， 好喜欢他的。你今天这个状态好奇怪的。 我很喜欢这小妹妹啊，然后这个小妹妹也是我关系很不错的一个好朋友。 对。 然后呢，长得呀，说到这个长相呢，给大家埋下一个伏笔，长得很像赵丽颖。 长得像赵丽颖，我是发现了啊，每期跟你关系好的姑娘，要不长得像范冰冰，要不长得像这个佟丽娅，今儿来找了一长得像赵丽颖的。 是的，咱们光说不行，咱们还是一睹为快吧。来，雪庸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雪庸。 Hello， 大家好，我叫雪庸，我是来自一个我是一个来自黑龙江的姑娘。然后虽然说我看起来啊长得比较小，比较 Q， 但是呢，我确实是一个东北人。然后平时的爱好比较广泛，虽然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但是呢，别人喜欢玩的东西我都喜欢玩。然后最喜欢的呢就是打台球，然后喜欢唱歌，喜欢看电影，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 嗯，而且咱们今天的这主题啊是，你是南方， 你是南方姑娘 还是 北方 姑娘？ 北方姑娘。真的啊，这个第一眼看到雪拥的时候，我真的没敢往东北姑娘那儿想， 尤其是黑龙江的， 尤其是黑龙江姑娘想啊， 是啊，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边，因为我也是东北人嘛， 嗯 嗯， 就是感觉生活在小的时候生活在自己身边的这些女生们啊，都是那种性格比较外向的，或者是大大咧咧的那种性格， 个子还高高的， 对，而且从她的长相就完全可以分辨出来，这个有很多这种大脸盘子呀， 啊， 或者是五大三粗的那种体格或者是体型， 嗯嗯嗯， 都可以直接通过她的外形跟外表，就是一眼就能知道这姑娘肯定是个北方人。但是今儿看着雪拥第一眼，我真的觉得我这个眼睛啊，20多年的这双火眼金睛应该是长错了， 是吧？我们再看一下雪拥，哎，看一下雪拥，哎。哎，我们看一下。 对，其实我有的时候就是经常被人家误会，就是最开始他们见到我的时候都以为哇，你可能是一个南方人， 嗯， 因为看起来长得很小，然后不像是那个东北人的那个长相， 嗯， 但是我一说话口音就暴露了，就一股东北大碴子 而且雪拥笑起来特别有特点，哦，就这样，是这样笑的， 特别锻炼这个肚子上的肉， 是吧？ 对， 也可以通过这种笑声一下就能分辨出来雪拥是一个极其外向的姑娘， 哦， 没说错吧？ 外向， 特别可爱， 就是这种东西，我的天哪， 你听他的声音， 我觉得咱们可以把这段笑声录成一段鬼畜放到片花里了， 是吧？ 每期节目开始 OK 可以了，差不多就咱们的 OK 了，啊，咱们差不多 OK 了啊， 主要是上咱节目的太高兴了。 嗯，对，刚刚雪拥也是说了， 嗯， 这个自己也是爱好挺多的，最喜欢打台球是吧？ 嗯， 台球。 哎，这个之前来过我们节目的女生也挺多的，也这个喜欢体育运动的也不少， 是， 但主要的就是打篮球啊，或者是喜欢踢足球，但是自己不踢，喜欢解说足球的这种都有挺多。但是今儿打台球的姑娘还真是第一次遇到哎。 对， 是，首先你刚才说的篮球， 嗯， 首先我够不着框，我没有那么高。然后足球这个我又不是很了解， 嗯， 然后台球还是一个可以在室内也不需要晒， 嗯， 然后还可以就是 还可以够得着， 对，还可以够得着，对，我至少最矮就是再矮的话也比案子高，也比台球桌高， 嗯， 所以说还是能拿起杆的。然后打台球也比较好玩吧，觉得， 嗯，而且我觉得台球一般是男生比较喜欢的运动， 嗯， 台球是一项绅士运动吧，这个因为我这个。就是打台球也有， 一说到绅士，大佐就说：“哎，我特别喜欢打台球， 哎，我特别喜欢打台球，本身也喜欢打台球吧。” 绅士， 对啊，我这个打台球的功夫在传媒大学广院杯排到了全学校第四呢。 哎呀，快点， 这是有奖状的，我跟你讲啊，真的。既然说到台球了，咱们不妨也先聊一聊，为什么就是你作为一个身高不太高的啊，就是没有任何其他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别温柔文静的姑娘来说，为什么会选择这项运动当做自己的一项爱好呢？ 嗯， 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是就是跟体育用品有关的，从事这个工作。 啊， 然后他们有一段时间就是弄了很多关于台球的这样的器械啊什么的， 嗯， 然后开了一个小店儿。当时我很小，我记得特别特别小的时候，我爸爸就给我弄了一个那种儿童的玩具台球桌，就是这么大的那种， 啊， 然后杆只有这么长。 啊， 当时我现在还误会我爸当时给我拿了一指挥棒当台球杆，用的我。然后 一个被台球杆耽误了的指挥家。 对，没错，说不定当时我爸告诉我那个指挥杆，我就现在能指挥了呢。 嗯， 然后当时 走音乐的道路了。 对，然后我小的时候就。从小嘛就跟这个台球有关系，然后长大了之后发现身边很多人也愿意玩，然后就跟他们一起加入了这个坑。 嗯，那其实说了这么多，我们也是大概了解了雪拥这个性格呀爱好啊， 嗯， 然后发现她是一个特别可爱特别招人喜欢的小姑娘。 对对对对对， 嗯，那么接下来也进入到我们下一环节，就是我们雪拥给我们推荐的歌，一首歌两颗心啊， 嗯， 那今天雪拥给我们推荐的是什么歌呢？ 今天推荐的是一首特别好听的王菲的你在终点等我。 哎呦， 你在终点等我， 终点等我， 一首来自王菲的非常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一起来听。 是你给了我一把 地府是心灵的遗憾，给你我所有的温暖，脱下唯一挡风的衣裳。 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博湖点秋香。 嗯，刚刚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菲的《 你在终点等我》， 是吧？嗯，啊，这首歌我应该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它的片尾曲。 是。 那么雪雄为什么今天给我们推荐这首歌曲呢？ 嗯，就是因为，哎。跟你小 时候，对对对，为什么就是因为爱， 这是一个伤感的话题。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曾经失恋了，然后当时那段时间正好是就是上映那个你在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这个电影，然后当时就去看了这个电影，觉得这个电影拍得特别好，就是我特别喜欢，然后并且特别喜欢王菲的声音，然后恰巧王菲就给他唱了这个片尾曲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歌，哎，就是。非常好的描绘了当时我失恋时候的心情，然后就一直把这个歌记在了我最喜欢的歌单里。 嗯，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这个，你们两个都是看这个电影了是吗？ 嗯，对呀。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镜头就是小月月追出租车那段，有印象吗？ 燕子， 就是 离麦远一点， 就是燕子，就是没有我以后你一定要好好的。我是这 是 台词，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 啊，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 啊， 然后其中也有一句好像是也没有我了以后你要好好的。 啊，对，没有我了以后你要好好的。 对， 其实这部电影啊，这刚刚雪雍说的只是通过这部电影它的歌曲，然后让自己想到了一点儿， 有一些触动， 嗯， 对， 就是当时失恋时候的感觉嘛。 因为他这个歌词写的就非常扎心， 不是我就好奇是雪雍这前男友是什么眼光啊？啊， 可能是瞎了吧？可能是瞎了， 真是的。 你们两个是在这里吐槽前男友的吗？ 没有，我就是说嘛，我说侯雪雍这么优秀姑娘，这前男友真是不长眼。 嗯，对，这个问题嘛，这个人毕竟是人家家里边的事情，咱们最好还是不要多说了。 那还是很认同啊， 嗯， 嘉宾认同就可以啦。 嗯，对，嘉宾认同，这个一切大于天嘛。啊，这个刚刚给大家推荐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而且它其中有一个镜头啊，我之前在节目里边也说过，邓超不是同样饰演了一位电台的 DJ 嘛，就像咱们现在一样。然后他当时呢，他就是说了一句话，说如果大家可以听到我节目的话，请在节目里面闪，不对，什么请在节目，请在路上闪一下你的头灯。 对， 然后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全程的 车头 都在闪着这个头灯。但是呢，这件事儿它不是一个虚构的， 对，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每次说到这部电影，我都想讲这个故事。 嗯， 它就是发生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资历非常老的一位主持人，他在凌晨3点的时候，就是通过我们的调频，我们收音机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我的节目的话，请你打开你的双闪灯啊，这个让我在建外大街上可以看到。然后真的是每当时的这条街上的每一辆车，只要路过的都打着双闪灯过去。然后那个自制老的那个主持人，那个老师，当时那个眼泪唰就， 对，真的是很感动，真的是很感动。 嗯，哎呀，真的，这个每次说起这个故事，我这个心里边都是 他也老泪，老泪纵横， 对， 泪流满面， 就 泪流满面， 就有 泪流满面，泪流满面。 怎么说呢？你是掉到这个坑里了吗？能不能让我把这句话说完？ 可以，可以。 就是每次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只要有人在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做任何各种各样的努力呀，这种用功也好啊，台下的台上的这种精神上，来自精神上的，来自身体上的各种各样的压力，我们都可以承受，只要你在听。 对，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 嗯，好了，你可以接着泪流满面了，就接着说你的四字层成语，完全不让我在这儿抒情。 成语，嗯， 其实 我觉得，针对于这部电影，刚才雪庸也说是一个不堪回首的经历。其实我觉得还是两个人缘分不够。我觉得如果缘分不够的话，就是不要那么念念的不忘，尽早的放下，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 对，还是在这儿，这个希望雪庸可以，我估计已经放下之前那段感情了吧？ 放下了，释然了， 没问题了。嗯啊，这个也希望之后能找着一个跟自己兴趣更加相合的，三观更贴近自己 的、嗯、 啊，这样的一个男生。接下来呢，也是咱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跟爱情也是有很大的关系。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呢，爱情里到底需不需要善意的谎言？ 对， 哎，既然说到这个话题，我们在上节目之前也经历了一番非常不太激烈的讨论，因为大家都觉得应该需要。 是这个， 但是呢， 这里面重点的字眼是善意的。 对，因为你这个可以通过这句话看啊，一个是谎言，一个是善意的。谎言它本身的出发点就不是一个很正确的出发点，但是你在谎言前面加上了善意的两个字，这就从一个看似正确的出发点去诠释一个不正确的事儿。 对，没错。 对，所以雪庸，你觉得这句话在你之前的爱情里面有没有体现过，或者是你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对， 善意的谎言。 爱情里面善意的谎言。 我想一下，我觉得我经历过谎言。 善意的谎 言 的话，应该就是比如说在晚上的时候，然后怕对方担心，然后其实没有回家，但是知道自己很安全，怕对方担心，然后会告诉对方， 就是说我现在很安全，或者我已经到家了，其实只是想让两个人之间就是不让他那么担心，然后也不让我们俩吵架，这种善意的谎言是有的。对，但是我觉得善意的谎言我是可以接受的，谎言一条都不能接受。 确实是，我觉得雪庸这个观点和我们就是女生嘛都是这样，就是你男朋友， 你真的觉得可以代表所有的女生吗？ 哦，不是，我觉得大部分女生大部分女生， 因为我之前也问过好多人类似的问题，就是怎么看待谎言跟善意的 谎言。就是很多女生可能上来就是 对 谎言，只要是关于谎言我都不接受。 只要是关于谎言我完全不接受。 什么善意的 不 善意的，不 管你是在这儿想这个怎么哄我呀，就是想怎么骗我，打引号那个骗啊，想怎么骗我，只要是你跟我没说实话我就是不接受。 哎，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因为女生嘛比较傲娇，就在谈恋爱里面会有一点点傲娇，她会有一点任性，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出现是会有的。但是我觉得感情里面是需要一些善意的谎言，其实不光是感情了，你想亲情也是。你比如打一个比方吧，比如说你的亲不是你的，就是举个例子，就是你的亲人得了一个绝症，所谓善意的谎言，那就你就告诉他你没有得，你只是普通的什么什么病，为的就是不加重他的这个病情。 但是咱们今天说的是爱情里面善意的谎言。 我明白呀，就是其实我觉得不管 在亲人跟亲人之间这样的事情，而且他已经到了那样的一个地步，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关乎生命了是吗？ 对于一个病人来说，这个我不告诉你你生病了，这就是对你最好的一个怎么说，成全也好，报答感恩都好，我只要不告诉你生病，你是健健康康的，非常好。没准这个病过段时间他自己就痊愈了， 哎，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当然，这是发生在亲情里边，这不是发生在爱情里边。 是，但是我觉得爱情里面也是，比如说小猴子，我说 小猴子是谁？ 曹雪庸吗？小猴子啊，咱们简称一下啊，小猴子。今天晚上和好朋友出去玩了，是同性。还不是异性，然后呢，但是她男朋友不喜欢她出去玩，但是她就想跟闺蜜两个出去玩散散心，这个时候呢她说我现在马上就要睡了，那你觉得这是善意的谎言吧？ 我觉得不是。 为什么？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生而言，在晚上出去玩的时候， 不是，我说小猴子出去玩 啊，是，就是作为一个男生而言，假如说我的女朋友在晚上偷偷的背着我出去玩，还不告诉我，还编造了这样的一个事件来跟我说，我就在宿舍睡觉呢，然后我出去了， 这我是接受不了 的。是，但是他的目的就是不想引起你们两个人的争吵。如果你知道他出去玩，你又该说他，又该说他，然后弄得他出去玩也不开心。因为毕竟就是两个人有时候真的就达不到一个共同点，所以真的需要一个善意的谎言来调和一下，而且并没有做出就是越过对方原则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善意的谎言是可以有的。 嗯，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还是坚持我自己的观点，我这个不能随便站队的啊。反正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话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一方面是避免两个人在这段过程当中有更加激烈的争吵， 对，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使自己轻轻松松的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对，而且不会跨越对方的原则。 嗯，也不会跨越对方的原则。 对，不会突破你们爱情的底线。 但是啊， 可以。 但是啊，话又说回来，假如说对方真的知道了你用这样的一个技巧也好，这样的一个手段也好，来达到自己的一个目的的话，有没有想到过对方知道之后的那种想法？ 你觉得呢？ 感觉？ 你觉得呢？ 就是其实我觉得，要是善意的谎言的话，好好跟对方解释，他应该是可以接受 啊，是可以接受的。我也觉得， 因为毕竟没有说像 这。并不像是两个人是这个反目成仇了，我跟你说一句话，我就是不行，你不许去，然后俩人吵。 但是这个在很多人的感情里都是有可能的， 都是有可能的。 就比如说男生就是无法接受女生晚上出去玩，但是女生就是非常想去玩，那没有办法，肯定会吵架。 对，而且确实身边还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是我身边就有一个男性朋友，他的女朋友、就 是 嗯、 不 是 我吧？ 啊，不是你，不是你， 吓了我一跳。 不要对号入座啊！ 接着说， 就是我身边就有一个男性朋友，他的女性朋友呢，就他不是他的女性朋友，他的女朋友就非常喜欢去一些娱乐场所和自己的闺蜜一起去 happy， 其实只是单纯的去 happy 一下，并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东西，但是他男朋友呢，就是不喜欢也不让。之后呢，有一次呢，哎，非常好玩的事情啊，他男朋友呢，就有一天晚上给他打电话，之后呢，这个女孩就说啊，我要睡了，怎么样。之后呢，她这个闺蜜呀、她就问这个男孩，就问这个女朋友的闺蜜。之后她闺蜜呢，没有事先跟朋友沟通好，结果把朋友给卖了。之后吧，我这个男性朋友嘛，还没有说什么。等到半夜的时候，然后他们两个要见面了嘛，这个女孩就要去他家找他。哎，见面了，见面之后嘞，哎，很奇怪啊，这个男孩呢就说，哎，那你快点过来吧。这女孩说好。结果从他家大门口到他家楼那块顶多不到5分钟的距离，这个女孩走了20分钟。这个为什么？就是为了去身上的酒气，还有吃点口香糖什么的。然后最后呢，还是被这个男生发现了。最后呢，这个男生呢并没有怪这个女生，反而就说以后咱们有什么事互相商量。 对呀、这不还是最终归结到了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沟通跟连接上。我虽然是用善意的谎言去告诉你我晚上要出去玩，但是我已经回家睡觉了。 是，但是我想在这里说的是，所有男朋友都要向我这个男性朋友稍微学一下。 不，这个可能啊，这个我还要。你今儿怎么了？这是 不是？我是觉得 强行得把这波给拉回来、啊。 两个人还是需要沟通，但是我觉得在爱情里面还是需要一些善意的谎言。只要你不再违背对方的原则和你们爱情的底线的时候，是需要一些善意的谎言的。 OK， 嗯， 行， 这是我的观点啊。我当然也支持你的观点。 反正我的观点还是啊，就是两个人要是真正想相处的话，坦诚相对。第一点一定要做到坦诚相对， 是这个是很 关键的。不管你是有意的撒谎也好，还是无意的说错点什么也好， 对， 第一点一定要做到坦诚相对，这样才能让你们俩的爱情也好，感情也好，更加长久的维持下去。第二点呢，说到这个善意的谎言，有可能我不想让你知道我的一些其他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多少都有一点自己的空间， 对 吧？对， 还是要给对方留有空间的基础上， 没错， 来两个人进行沟通协商啊，这个友好和平的来把这件事解决完成之后，这才是最我们这些想方设法要维持住感情的人应该去做的这些事情。 没错， 行了，这个今儿的这个话题讨论的非常的有趣， 非常的激烈， 各 各持，对，我这话都不会说， 各持观点， 对，各持观点啊，各持己见。也非常感谢今天小猴子来到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的收听。这里是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博虎点秋香，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